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呢，将对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人们，包括本国的国民、本国居民以及海外人士，推出新的借贷政策，以此防范金融漏洞。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巴黎国际车展，虽说声势不如往年，但是巴黎车展还是透露出了国际车市的关键信息。那么巴黎车展和中国市场有怎样的关系呢？节目中一起来关注。最后我们了解韩国一年一度最大的国内消费购物狂欢节。好，欢迎收听环球30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新加坡政府将实行新的借贷规定。新的借贷规定除了对新加坡公民以及永久居民进行了借贷限额的控制之外，也对所有拥有新加坡工作准证、长期访问证、短期访问签证、家属签证以及学生签证的所有人，可以说只要是在新加坡工作、学习、生活，都要受到这样借贷政策的限制。借贷政策将个人的收入以及可借贷金额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挂钩，以此呢来限定人们的借贷行为，保证金融安全。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您介绍新加坡政府推出的这个关于借贷的最新法律规定。 借钱容易，还钱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准时的这个还钱，那就造成了很多欠债或者是社会家庭的悲剧。有鉴于此啊，新加坡政府呢就规定呢，有关这个合法借贷公司只能够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借贷他们有能力偿还范围的这个限额。怎么说呢？比如说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呢，向本地的合法借贷的限额是年薪少过2万块钱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只能够借最多3000块钱。如果你年薪是超过2万元的，借贷的总额就以6个月的收入为限。那但是随着外来人口的日益增多，这些外来人口包括来新加坡求学的、工作的劳工或者是家庭女佣，律政部就宣布了，居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向本地的合法放贷商借钱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借贷顶额的限制。而这个限制令呢，是从今年第4季，也就是从10月1号开始正式的生效。那在这项新规定下呢，年收入在1万块钱以下的外籍人士向合法借贷商的借款顶额是1500块钱。如果年收入在1万元到2万元之间呢，只能够向这个贷款公司最多借3000元。年收入在2万块钱以上的外籍人士借款的顶额是6个月的收入为限。 那如果这些外国人士，包括了女佣、外籍劳工，违反了这些条例，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人力部将会通知他们的雇主，并且吊销他们的工作准证，将他们遣送回国，从今以后不准回到新加坡来工作。那当然，当局也推出了一个自我限禁令，就是让公民啊、永久居民自己申请限制自己的借贷行为，约束自己不能够借钱。也就是说，你申请了贷款限制令的人士，贷款公司就不能够借钱给你了。那当然，这个自我限制令呢，也开放给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人士申请的。新加坡律政部推出这一项限制令的主要原因是观察到了在本地向合法借贷商借钱的外国人有增加的这个趋势。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有7500名外籍人士向合法公司借钱。不过到了2018年，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呢，借钱的外籍人士呢就达到了35000人之多。这项措施呢也可以避免他们随意的挥霍，甚至沉迷于赌博或者是其他一些不良习惯的花费。当然，警方也注意到了有很多外籍人士没有办法向合法的借贷商借钱，就转了向非法的借贷商，也就是我们新加坡俗称的大耳聋啊，非法的借贷商，我们叫大耳聋去借钱。一旦被发现，也将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取消他们的工作准证，把他们驱逐出境。不管你对这项新禁令的看法如何，不过杜绝非法借贷以及避免人们过度借贷而造成社会问题，这项措施还是值得参考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前面的报道呢是关于新加坡政府推出了新的借贷法，对借款者的个人收入以及可贷金额呢进行了严格的挂钩，此举也是为了防范金融体系的风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在10月10号发布了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过去的半年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有所上升，如果新兴国家市场的压力加剧，全球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那么这个风险会进一步的大幅提升。来听报道。 报告指出，在过去半年内，全球金融稳定性的短期风险有所增加。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十年，监管机构一直在支持金融稳定性，但金融环境正在不断滋生潜在问题。目前全球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是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上升的原因之一。贸易冲突的紧张局势已经开始对一些新兴经济体造成影响。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负责人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危害世界经济，呼吁贸易冲突降级。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de-escalate and resolve the current trade disputes. We need to join hands to fix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not destroy it. We all know the risks of further escalation.Risks to the economy, risks to the trading system itself, which, by the way, would multiply the economic risks over the long term.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Recent World Bank Group analysis shows that in a scenario where investor confidence is shaken and investments drop, every country will feel the negative effect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rade reforms that can deliver greater prosperity for al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期还曾联合发布报告，呼吁各经济体继续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改革，重振多边贸易体系，以更好适应现代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刚才的报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中国采取的措施放缓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对于长期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有利的。他还特别表示，为了单纯的国家利益搞单边主义是对全球经济非常不利的。在报道中，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钟伟武彦表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好处。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法国巴黎。十月的巴黎已进入深秋时节，汽车界的国际盛事第83届巴黎国际车展如期举行。不过法国媒体评论认为呢，和刚刚举办过的巴黎国际服装周等等相比，这次的巴黎车展要平静很多。法国巴黎车展有着120年历史，是全球五大车展之一。不过呢，巴黎车展近年来疲态渐显，规模远不如在欧洲同时举办的日内瓦车展以及法兰克福车展。为了重振巴黎车展的雄风，主办方今年推出的主题呢，让很多人很感兴趣，就是未来的城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车，也是希望能够借车展为未来的全球大城市的交通出行提供一个参考方案。那么未来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交通，什么样的车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这是德国慕尼黑一家企业设计生产的一辆飞行汽车，这辆飞行汽车看起来就像一架大号的无人机，只不过和其他的通常有十多个螺旋桨驱动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由四个螺旋桨提供飞行动力，而且其最大特点是这些螺旋桨在飞行汽车升空后可以旋转，从而将自己变成一架像飞机一样的飞行器。这一项新技术可以让它拥有更远的飞行距离，而且空中停留时间也更长。此外，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还有一些公司展示了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产品及技术。虽然绝大部分这些概念车型短期之内都不会实现量产，只是向我们展示一下未来的交通出行愿景，但是目前世界上的确有一些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准备好上路。而且在欧洲有些城市已经在使用无人驾驶的公交车。在巴黎车展上，两家荷兰公司展示了他们联合研发的一款无人驾驶汽车，外观颇具未来感，而且这款车很快将实现量产使用。 It's going through the roads, yeah, very soon. Next year, 25 of these vehicles will be running in Dubai to connect the mainland, the metro station to Blue Waters Island. 好，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今年的巴黎车展的主题，未来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交通。眼下的巴黎车展呢，虽然仍是世界五大车展之一，但是其规模已经比不上法兰克福、日内瓦车展，也比不上在中国的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今年的参展品牌来看，像大众、通用、福特、菲亚特、沃尔沃等主流品牌的缺席也使其大为失色。由此可见呢，传统汽车品牌开始淡出巴黎车展。而本次展会上的最大看点莫属豪华车三强奔驰、宝马和奥迪间的剑拔弩张，同时呢，法国本土品牌也必须要在巴黎车展有所表现，比如像雷诺汽车、标致雪铁龙纷纷发布了重磅的车型。另外像中国的广汽传祺以及越南的 OneFast 也都出现了。与全球其他大型车展不同的是，巴黎车展有一个独特的环节，那就是古董老爷车展和规模巨大的摩托车及零部件展馆，仍在昭示着巴黎车展的底蕴和自己的品味。有意思的是，这个远在巴黎举行的大型车展呢，也在无处不透露出和远在东方的中国车市的关系。比如，像法国总统马克龙特意借车展宴请了一众参展的汽车企业高层，也包括来自中国的汽车品牌的老总，也显示出了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关注。其实呢，亮相巴黎车展的不少车型很快都会被引入中国市场，毕竟目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又在电动车、自动驾驶方面大力推进。比如像以往一款新车的入市，一般呢都会遵循先面向全球再进入中国的这样一个顺序，即海外上市要早于中国上市。然而此次的巴黎车展上，人们发现这个新车的上市顺序已经被打破了。像奔驰推出的 GQC、 雷诺的 KZE 两款重磅电动车呢，虽然目前还没有进行全球亮相，但实际上呢已经在中国投产，并将进入中国市场，继而再推广到全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美丽的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我们很少有机会给您介绍多米尼加，但其实呢，这个岛国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加勒比海有很多美丽的岛国，最美的就是多米尼加了。它是哥伦布首次到美洲时发现的。多米尼加的意思是星期天，它以最棒的沙滩和原始的生态闻名，这也是该国的旅游一大卖点。今年五月，多米尼加断绝了与台湾所谓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今年九月，中国外长王毅还访问了多米尼加，对于中多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的未来合作前景充满了信心。那么，多米尼加除了美丽的风光之外，还有什么呢？您可能会很快发现，未来呢，在中国市场，来自多米尼加的美味咖啡就要出现了。好了，我们一块儿就走进多米尼加的咖啡种植园，来感受这里深厚的咖啡种植文化。 多米尼加咖啡产地主要分布于中央山脉区块的西瓦奥加勒比海一带及西南部的巴奥纳地区，年产量约3万吨。根据多米尼加咖啡委员会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8000多个规模不一的咖啡庄园，其中品质最高的多米尼加咖啡集中在海拔700米到1400米高的西瓦奥地区。 Con un café de otro país que esté por encima de los 3.000 metros, porque para nosotros, los rayos solares llegan más directos, para ellos llegan un poco más lento. 多米尼加的咖啡具有两大特征，依种植地区和品种而有所不同。主要满足多米尼加国内居民需求的主产地巴拉奥纳所生产的蒂比卡咖啡，拥有加勒比海特有的柔和口感和清新香气。中央山脉的高地咖啡则口感浓郁丰富，香气温润，入口时有果酸味的回甘。为了保证每袋咖啡的品质，每一批新生产的咖啡都要在咖啡实验室中经过专业的咖啡品鉴师严格精准的质量检测。近年来，多米尼加大力发展咖啡产业，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际市场消费需求。该国的咖啡产量年增长率约16%。对于可供出口的精品咖啡，当地庄园秉持着一套严格的标准。精品咖啡的挑选采取的都是成本最高的人工方式，工人们根据咖啡颗粒饱满程度和大小进行分类，而且主要采取水洗式，以确保咖啡豆的稳定性和高品质。拉米勒斯咖啡庄园成立于1943年，从1980年开始从事咖啡出口。庄园的负责人说，目前多米尼加咖啡主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及德国等国。当地的咖啡从业者期待着，随着中多两国顺利展开各项合作，多米尼加咖啡也能尽早进入中国市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每年的10月份呢，韩国都会举行一个叫做 Korea Sale Festa 这样一个购物狂欢节。这是韩国政府为了振兴韩国国内消费而特设的这样一个以消费购物为主题的环节。那么这个节日呢，很像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或是像中国电商的双十一等等。今年韩国这个国内的购物狂欢节 Korea Sale Festa 如期而至，时间呢是9月28日到10月7号，为期是10天为止。今年是第3届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经营学系的徐庸球教授，请他呢来盘点一下今年十月份这个韩国购物狂欢节的销售情况，以及由此背后呢显示出的韩国的经济走向以及人们的消费趋势。 Korea Sale Festa 는미국의그 Black Friday 였고그중국의광 棍节。 Korea Sale Festa 是韩国最大的购物节，类似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和中国的双十一。这是政府推动的购物狂欢节，旨在振兴国内消费市场。活动最初定名为韩国黑色星期五，2015年首次推出，但次年更名，今年的活动是第三届。2016年购物节从9月29号到10月31号持续了33天。根据统计，当年210家零售商参加了第一届 Korea Sale Festa 购物节，销售额增长了 12.5%。 而后大约400家零售商参加了2017年的活动，但销售额增长率仅为 5%。 所以 제가400개정도로늘었고요그러나매출은 5% 늘어났는데그쳤다라고하는게지난2년동안의평가입니니다 正如韩国书名女子大学经营学系徐英球教授的介绍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源自2015年的韩国黑色星期五旨在振兴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政府设计此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将其变成韩国最具代表性的购物节根据韩国产业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6年首次举办的韩国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能够将私人消费支出提高 0.27 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 0.13 个百分点去年个人消费和 GDP 分别因此增长了 0.13 个百分点和 0.06 个百分点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该活动确实有助于振兴消费市场今年节日的持续时间大幅缩短提高集中度参与的零售商数量也有所增加 2018년 Korea Sale Fest는 3년차 행사로서 열흘 정도 2018年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迎来第三届活动的持续时间缩短为10天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等大型制造商提供 25% 至 50% 的折扣在现代百货商店阿迪达斯和耐克等品牌的折扣高达 80% 现代汽车的许多产品价格降低了 7% 至 20%许多公司参加了今年的活动包括传统市场的中小微企业和供应商 중소상인하고전통시장도상생프로그램을통해서많은기업들이참여를하고있습니다 共有440家公司参加了今年的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包括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在内的许多大公司参与其中而汽车制造商提供的折扣高达 20%全国各大百货商店也提供折扣商品以吸引更多顾客除了传统的市场供应商之外特许经营连锁公司也加入进来选择了20种所谓的杀手级产品提供更大的折扣价格比以往更低因此今年购物节前两日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的销售额高出 12% 许多人说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目前来看还未形成规模化效应与2009年中国推出的双十一光棍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중국의이제광棍节라고하는11월11일중국은이게솔로데이였거든요 中国在美丽的双十一也就是11月11日中国所谓的光棍节开启购物狂欢节2009年中国购物门户网站阿里巴巴将这一天定义为购物节鼓励单身人士通过购物庆祝单身甚至在十年后的2017年依然创造了惊人的记录11月11日举行的为期一天的活动中大约有4亿人在网上购物当天的销售额达到惊人的28万亿韩元超过了美国线上星期一购物节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的总销售额阿里巴巴卓越的经营策略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都为此次活动的大幅增长做出了贡献 성장세그다음에중국의시장규모때문에10년은안된행사지만가장크게성장했고요 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销售额惊人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版的黑色星期五去年这一数字大幅增加至28万亿韩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40% 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也是知名的购物狂欢节去年黑色星期五在亚马逊等网站上实现的在线销售额达到了140亿美元另一方面去年9月28日至10月31日第二届韩国 Korea Sale Fest 期间约100家公司的总销售额低于11万亿韩元与美国黑色星期五和中国双十一购物节等类似活动相比韩国 Korea Sale Fest 销售业绩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呢 이게정부가주도하다보니까민간의참여가좀아무래도수동적이고 由于活动是由政府组织的私营企业参与相对来讲比较被动此外韩国大型超市便利店和网上商店出售的商品已经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只有百货商店等零售商能够为购物节提供超过 50% 的折扣然而韩国百货商店的库存物品很难能够提供 50% 以上的折扣此外韩国百货公司每季都有自己的销售活动每年四次简而言之韩国 Korea Sale Fest 购物节在10月份举行很难找到一个支撑点因为韩国没有可以提供大规模折扣的零售业务而制造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활발하게아직까지는참여를안했다라고하는두가지면에서그크게성공하지못했다라고분석할수가있겠습니다 由于韩国的分销渠道与其他国家的不同，韩国 Korean Spring Fest 购物节未能形成规模的主要原因包括折扣不大且提供的物品数量少，而购物节的举办时间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虽然世界其他地区举办的主要销售活动都在年底前举行，但韩国 Korean Spring Fest 在9月底至10月初举行。由于这个时间段与韩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重叠，韩国消费者在购买时会感到很大的经济负担，但并不是说 Korean Spring Fest 购物节的效果完全不好，只是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被认为是韩国 Korean Spring Fest 购物节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一活动能够进一步迎合韩国的市场条件，韩国 Korean Spring Fest 购物节一定能够发展成为韩国的顶级购物狂欢节。 好，听完了今天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关注万语广播的官网、官方微博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